点跌14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3739点，跌7点，成交今日有1296亿2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783点，升80点，成交有7700多张。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60元，升6.8，阿里巴巴125.6系跌咗2元，盈富基金23.8六升2仙，美团208元，升4，建设银行5.8六升0.1，药明生物87.65升4.95，汇控51.95升2.5，恒生中国企业84.8系跌咗0.2，京东集团275元升4.8，友邦保险78.6跌咗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15.59，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5，人民币6.375，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港金报1683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60元。伦敦金安市买入1804.63美元，卖出1805.43美元。港汇指数报95.4，系冇起跌。呢一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抗体嘅水平咧，同我哋肠胃入边一啲唔同嘅菌嘅个关系喺边一度？ 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教授： 肠入边嘅细菌咧，有好嘅菌，有坏嘅菌。接种疫苗之后，究竟我哋嘅抗体水平够唔够高咧？或者打完针之后不良反应多与少，都系同我哋呢个肠道嘅微生态主宰我哋免疫力有关系。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政府以立法管制即弃胶餐具，2025年起全面禁发普胶餐具。 通渠公司涉滥收费及出言恐吓，两负责人被捕。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港台电视31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关心少数社群，共建和谐社会。下昼6:30，共用时段提供手语传译。 星期一，未知天下，共用厨房。 星期三，唔声唔声讲你听。 星期五，哈喽好邻居。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呢就同大家悼念一位香港民主运动的先驱人物，叫做张友兴议员。咁啊，未讲啊张议员之前呢，我就谂起呢最近一年呢，即系好多朋友啊、前辈啊都相继去世，令人好伤感。咁啊，谂起呢就话，譬如话我哋嘅播音界前輩啊，李我先生啦，咁啊，仲有係啊歷史學家呢個啊余英時教授，啊有呢個係啊詩人戴天，仲有我哋廣東廣西嘅嘉賓咧，阿容若， 嗯， 咁啊，还有咧就系、是、乐评人啊周凡夫， 系 咁啊，而家有张友兴议员啦， 系 咁其实咧，仲有一个好沉痛嘅消息同听众讲讲咧，由今朝早咧，我嘅朋友亦都系我嘅同学，同我同年嘅，就话既系诗人，亦都系昆曲嘅专家阿古沧吴先生， 哦， 咁啊今早咧就有个意外就突然去世，佢又起身。起床跌咗落地，咁就一去不返、 哦、 所以就走得非常之突然。咁啊，所以谂起咧，就我哋谂起我哋呢个年纪嘅人咧，谂起呢个杜甫嗰首诗讲：啊，人生不相见就仿旧就半为鬼啊！即系见咗，其实越嚟越多嘅朋友咧，一个一个咁走。 系 咁啊，咁啊，呢啲唔讲啦，我哋今晚讲翻呢个。悼念呢個張友興嘅議員。我哋兩位嘉賓咧，一位係就係南華早報嘅政治編輯阿 Gary 張家偉，另一位咧就教育關注組嘅呢個係張文炳。咁啊，亦都係可以分兩大方面係講張友興議員嘅政治生涯同埋佢嘅教育生涯，分兩個範疇嚟講嘅。咁啊 ，Gary 咧，其實咧佢就同我哋另一位。廣東廣西的嘉賓咧，阿奧利瓦州周光俊博士咧就寫咗本書，就講呢個張友興議員嘅生平嘅。好可惜咧，佢哋依本書尚未出版咧，張議員已經走咗啦，即係嚟唔切啦。咁啊，不妨阿 Gary， 你講講依本書嘅緣起，點解邊個時候你可以籌備？其實誒點樣寫法？點解會諗起要寫阿張議員嘅咧？ 呢件事緣起呢就係、是、大概2018年啦，就Oliver 啦，周先生就即係介紹我認識張友興先生，咁呢即係張先生就邀請我哋兩位一起呢幫佢手完成佢老人家本回憶錄。其實佢本人呢已經寫咗好幾章㗎啦。由佢即係張先生本身係喺呢個英屬圭亞那，英屬殖民地圭亞那出世嘅，成長嘅。由嗰個年代1920幾年，佢1922年出生，今年啱啱就其實爭半年到就100歲。咁咧就跟住又1920年代嚟香港，一路喺香港讀書，生涯又二次大戰曾經走難翻去桂林，跟住又翻嚟香港從商搞公民協會呢啲歷史做市政局議員，佢寫好多 chapter 噶，好多章節噶啦，咁咧就交代我哋咧就幫佢寫一啲唔同嘅佢嘅政策嘅倡議，譬如話政改啦，呢、這個。房屋啦、教育啦，同埋係文化藝術呢各方面嘅環節，咁就並埋一本書。本書就嘅個書稿已經係899噶啦，就已經其實啲爭在咩時候出版咁樣。可惜就喺阿張生過身前，上個禮拜二過身前就都未能夠面世，而家就仍然係趕制中，可望就應該3幾月內出版到噶啦。 哦。即係可惜係未 係啊！ 可以喺佢未離世之前出版係最好，俾佢自己本人睇到。係 啊， 真係好可惜係嘛？ 可惜可惜 咁就係、是、嗱，講起張友興議員咧，我哋都叫做議員咧，因為其實佢係香港第一位嘅民選議員喺施政局裏邊係民選嘅主席。咁啊，張友興議員咧，就我睇翻佢生平啦。我就本人未見過佢嘅，即係都係睇佢啲資料各方面。你知道佢咧就係、是、做生意啊，好似初初搞鋼筆嘅係嘛？ 係鋼筆文具嗰啲啊， 最後後屘就變咗代理瑞士錶係嘛？ 係啊係瑞士錶 係嘛？瑞士錶好而家佢仲係瑞士嘅鐘錶會嘅名譽主席嘅係嘛？ 個永遠名譽會長啊！ 名譽會長，名譽會長啊！張文炳做個恐怖啊，知道依個可以佢。咁佢就係喇沙畢業嘅，係啊！香港喇沙咧就依間學校好特別嘅，出咗好多人才。咁啊，依個張友興議員咧應該係30年代嘅喇沙，唔係我哋，我同阿張文炳，阿張文炳係60年代啊，個黃人係嘛？ 我70年代， 70年代黃人，我就60年代，咁啊就係阿張友興就30年代個喇沙，就同佢同期嘅有 應該有呢個沙利士，又係沙市政局嘅主席，有呢個羅寶。 羅寶就去到行政局啦，當年就。 咁但係羅寶同埋張友興咧，都係葡裔人啊，葡萄牙籍啊， 系， 即系唔系华籍啊， 系， 咁啊，净系亦都系拉沙嘅，同埋阿张友兴原同期嘅，仲有一个叫做黄文伟，过身啦都， 系， 黄文伟搞顺兴啊嘛， 系， 呢个系三十年代嘅拉沙，四十年代嘅拉沙咧，我谂阿文炳，可能你知道，如果你记起，我记得嗰时南华有个南华之宝啊，叫高宝强嘅， 系，我记得， 因为好多人知道南华五条 烟， 其实就唔知道个中坚咧，其实高宝强 系 好劲嘅， 系 佢又喇沙嘅，四十年代嘅喇沙， 哦， 五十年代就哇喇沙人才仔仔啦，啊，你哋数得几多个啊？嗱，我数几个，黄沾啊， 系， 啊依个陈祖泽啊， 嗯，系， 苏泽光啊， 系系。 依、這个系阿白先勇都系，李小龙都系， 系啊，李小龙喺度读过噶， 都系读过喇沙，好劲，五十年代嘅喇沙好出嚟， 系啊， 咁啊，依、這个系依、這个五十年六十年代，六十年代就我唔知边个啦，就知道咧就依、這个六十年代见到一个好劲嘅，佢一个人个个都识嘅，叫做曾俊华 啊， 依个喇沙啦，七十年代咧嗱。七十年代仲有一個，七十年代嘅喇沙咧，有個咧就話，而家香港人都識嘅，就而家運房局嘅局長嘅陳凡。 哦，陳凡喇沙 嘅。係啊，陳凡喇沙嘅。 我 哋八十年代咧就更加應該知啊，張文炳同埋可能Gary 都唔知道，就我哋個廣播處處長李伯全。 哦，系啊，系啊，啊李伯全系喇沙嘅， 而家港台同事都未必个个知。 系啊，李伯全系喇沙。 你话呢个八十年代个代表，所以我哋讲喇沙真系好多人才啊，变咗。啊，唔簡單。 喇沙咧就都係一間比幾即係幾昆能發，即係對學生嚟講係一個幾昆能發展嘅中學嚟嘅。所以你頭先所講話咩又出到呢個運動嘅，譬如足球員啊嗰啲， 又出到演藝界。 係啦，演藝界咁啊，政界啦固然間亦都有啦，係嘛？即係佢都幾咩㗎？即係有一個幾均衡嘅發展嘅。佢我記得當年學界咧，喇沙嘅足球咧。是几犀利的吓，系几犀利嘅， 所以有高保强嘅有， 系啦系啦，咁嗰啲时候打到好似职业水准咁样啦吓吓， 咁啊，我哋黄日武校都唔差啊，周文炳， 哦都唔差都唔差， 而家最红嘅人就个个住香港都识咧，就系呢个袁国勇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即系话而家 COVID-19 啊， 咪因为佢 出医生多， 系佢出嘅即系医科嘅学生多，咁所以啊点都会。即有一啲會係即係喺個成就嗰度係好高嘅。 講翻阿張友興啊 ，Gary， 佢喂，佢係嚟自市政局嘅，但係或者你阿 Gary， 你係政治編輯，你一定熟啦。就話呢個市政局咧喺董建華年代就殺局殺咗喎。 係 啊，為何而殺改咗兩個，一個叫食環署，一個叫做係 康樂文化事務處 啊，就冇咗市政局噶嘛。呢個殺局呢樣嘢，你講交代一下當時嘅嘢。 哦，其實我記得殺局係應該係1999年。 1999年。 咁咧就回歸初期就。原本係香港有叫做三層架構嘅區議會啊，最低一層啦，跟住就市政局同埋區域市政局啦，最上一層就立法會啊，原本立法局啦，回歸之後叫立法會啦。咁咧就回歸之後初期冇耐就唔知政府內部定係有邊啲智囊就認為三層架構架床疊屋，就多餘，咁咧就不如就精簡到兩層就。削咗呢個中間嘅層市政局、市政局同埋區域市政局，咁咧就當時咧有一個爭議嘅，就係話飛哥你知道啦，市政局本身係1883年咧第一個香港有民選議員嘅一個架構，即係一個議會，咁咧就同埋佢本身咧擁有呢個財政自主權，收差餉。咁啊，好大權㗎，其實，所以咧，阿張先生咧，佢1981年就接八年當選市政局主席。當時佢咧就佢就同我哋講，佢就話當時好多人俾佢個綽號花名叫做市長，即係當然係啲誇大啦，即係好似唔係港督啦，但係即係如果你以市議會呢個概念嚟睇咧，外國嘅城市咧，其實。香港呢個市議會就係市政局，基本上佢個主席咧就某程度上都有某嗰種身份噶啦，市長身份。咁即係話 兩個市政局本身咧，因為佢有咁大權咧，譬如話市政管理街市、小販、徙置區都係佢管理嘅，圖書館、大會堂，好多範疇都係佢管理。咁咧，當時就係其實某程度上可以培育到一啲比較獨當一面嘅人才。咁咧就係、削咗一層咧，客觀上咧就就中間有個斷層啦。同埋市政局咧嗰、那個選區比較大嘅，即係唔似而家區議會咧，可能動不動只不過係得嗰萬零個選民就選一個區議員。有啲人講少就話，而家區議員嘅某程度上係地下管理員。咁咧就市政局就層次可能高啲，因為佢嗰個選區大啲啊，咁照顧嘅範疇比較廣啲，咁視野比較闊啲。譬如當年好出名嘅從政人物，譬如葉錫欣議員啦、貝立奇議員啦，都係市政局議員出身嘅，包括張山在內啦，係啦。 當年好似我睇到話依個殺局之所以成功，係因為有民建聯三個議員轉態，改為支持政府。本來接過唔到喎，過唔到喎，因為問題就佢哋話通常話你自己有啲，佢哋自己本身都係市政局議員，都要即係自己自我犧牲喎，嚟支持政府喎，啊變咗依個市政局冇咗喎。但係你睇翻個市政局個歷史咧，係咪試過有四任主席啊？嗱、最耐73年開始，這個係沙利士啊嘛， 係啊， 跟住啊到張友興啊， 係啊， 跟住到邊個咧？啊霍啟士。 Foxy.嗰起梁定邦先啦，就係佢係港澳銀行嘅董事長嘛。 係嗰陣時即係而家嘅星展，係啦，星展銀行嘅前身。 嗰陣時就港銀行上市，佢咧就分派一啲IPO 啊，叫做啊，即係嗰啲股份就俾市政局議員同僚認購，咁啊出現個風波。客觀上嘅風波少少就醜聞性啦，就導致市政局被殺嘅時候咧，就公眾冇乜點樣同情。 哦， 系啊， 系 呢个我仲记忆犹新嘅。 因为嗰时个运输署嗰个梁文健好似炮轰佢，好似 唔好记得。系啊， 呢个讲翻以前嘅历史。咁但问题就话，我话呢个张友兴系我哋民选运动嘅民主运动嘅先驱咧，因为佢一件事就话，当时其实有两大政党。對立嘅喺個市政局度，一個就係公民協會 同埋革新會， 應該係革新會。不如 貝立奇 啊，革新會係貝立奇， 係啦， 係 大壯啊， 簡裕強，仲有馬文輝，馬文輝唔係個個人記得㗎啦，張文炳係熟啦，係其實係應該係話講香港獨立嘅鼻祖。而家成日講港獨，如果講話第一個倡議香港獨立嘅人咧，就係馬文輝。但馬文輝嘅港獨同而家嘅港獨唔同喎，張文炳係嘛？ 佢哋我覺得咧，就當年咧，佢哋就係爭取市政局嗰個職權範圍擴大，就唔好話淨係你嗰啲即係文娛康體啊，或者係嗰啲即係清潔事務，即係教育啊。或者啲擴大呢個房屋發展啊，剩啊嗰啲，佢哋都覺得應該係由佢哋縣局咧去接管。咁所以從呢個角度睇咧，你又可以話咧，佢即係因為佢已經有嗰個差餉嗰個收入啦嘛，係嘛？咁如果職權大嘅話咧，佢就真係好似頭先 Gary 所講啦。就變咗好似即係類似，比如英國一個啲市政府咁樣，咁啊嗰個當選做主席嗰個就好似個市長咁。咁我諗係從呢個咁嘅角度嚟睇咧，就好似有啲獨立嘅意味喺度咁樣。呢個就係個一個獨立嗰種嘅管治，就唔係話咧就即係過往香港有某啲人士就係話將香港咧係抽出嚟。脱離咗大即係中國嗰個體系嗰種嘅獨立， 因為當年期嘅馬文輝搞港獨咧，用翻而家嘅政治判斷咧，佢當年期搞嘅港獨咧係愛國愛港嘅，因為佢係 佢係點啊？佢係爭取喺英國管治下嘅香港嚟搞 抽翻出嚟 嘅自治。不過，其實咪就愛國愛港反殖啊嘛，反殖民地啊嘛。所以佢個嗰嗰成日講港獨，但係佢係愛國嘅港獨。啊！爭取係喺英國人嘅管治之下咧，爭取香港嘅自治， 係係 啊，好有趣嘅， 呢個就係類似啊張生即係公民協會同埋革新會兩個會嗰個取向。咁咧就 革新會當時被為反對派喎。 係啊，革新會喺港英子眼中係比較麻煩噶，trouble maker 噶。咁啊就公民協會相對就穩健啲。咁啊，講起呢兩個會咧，飛哥講話佢兩個會係香港民主運動嘅先驅，我都可以講得不就係、是、咧。其實即係近年可能啊，張生佢年紀比較大，俾人覺得好似比較唔活躍啦。但事實上，佢當年係50-60年代嘅時候，非常之進步嘅。其實啊，同阿貝納奇即係革新會嘅主席。咁咧，1960年嘅時候咧，佢哋兩個會即係貝納奇啦，同埋張先生啦，一齊咧就飛去英國，就遊說英國啲殖民地部官員，就要加快香港嗰個政治改革。咁咧就其實佢當年咧，即係佢哋即係俾呢個殖民地部嗰啲陳情書咧，啲觀點都幾有趣。佢話咧，即係當年喺香港係主要委任制啊嘛，立法會議員啊、行政局議員都係委任啊。佢咧就話啲陳情書就話呢件書就話呢個香港個政治制度個弱點就係話咧，政府係長期依靠呢個委任議員，委任議員係脱離群眾嘅，脱離市民嘅，都唔知民間疾苦，即係離地啦。咁啊就係、是。即係佢哋就呼籲咧，要增加多啲市議局民選議員嘅。當時佢哋個年代得嗰10個，26個議員得十個，佢哋希望加，佢哋其實好 一半一半。 其實佢哋好保守噶啦，算係增加多8個議席，即係一半多啲咁樣啦，即係比較充分啲反映民意咁樣啦。不過英國政府就 拒絕 唔肯，而我理解咧就係、是當年50-60年代，其實由1947-1946年洋務期計劃開始咧，英國曾經係想香港搞民主嘅。不過咧，以我睇翻英國檔案嗰、那個結論咧，英國政府當時遲遲唔搞咧，部分原因就係怕呢個北京反對，因為會影響香港嗰個現狀，咁啊影響香港前途本身個地位問題，所以英國就唔搞啦，怕啦咁啦。咁就另外就係、是。近幾年咧，我哋成日見到，譬如長毛啊，或者係有啲泛民議員拉布啊，拉隊離場啊，我都係因為寫書嘅時候先留意到，原來係張先生曾經有一個壯舉嘅。阿飛哥可能唔知道有冇留意，1970年嘅時候咧，阿張先生咧就帶領總共10個，即係佢本人同另外9個民選嘅市議局議員，就拉隊離開。呢、這個市政局嗰個會場，點解咧？佢話佢哋依10個議員咧係好唔滿意，政府咧長期係拖延呢個市政局個改革嗰個建議，咁咧遲遲唔落實，即係擴大市政局職權。咁咧就張生就帶領其他9個議員咧就拉隊離場。咁啊我都係第一次見到，原來當年有啲咁嘅壯舉。 好啦，Gary，點解我哋聽完新聞之後，再你繼續講你個故仔？呢、這個就我哋唱翻首。邓丽君唱的《何日君再来》。

从前大家以过度消费作为手段的追求物质生活，造成节日就一定要送礼。其实消费就是娱乐这种道理和心态，可能才是我们更加要反思的大课题。蓝地球，海林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星期二晚廣東廣西嘅話題，悼念呢個張友興議員啊！咁喺直播室度有呢個係阿 Gary 啊、張家偉啊、南華早報嘅政治編輯，同埋呢個教育關注組嘅張文炳，同埋主持岑日飛。咁啊，頭先阿 Gary 咧講起張友興議員拉隊離場嘅故仔，未講完嘅，繼續係請繼續。 係咁啊，呢、這個當時。拉隊離場嘅時候咧，張興就講一句話：這個政府遲遲都唔肯去落實呢個擴大市政局職權改革噶嘛，好失望，我哋要做啲嘢顯示我哋不滿咁啊，拉隊離場。咁啊，當時因為呢個係市政局一百年歷史以嚟咧，係第一次發生嘅事嘅。殖民地時代是史無前例。咁咧就今時今日覺得好閒啦嚇，咁啊當時真係好。好是一个新闻来的各大报章都是显著位置和头条新闻。咁呢就呢件事仲引起咗根据即是英国的档案啦，引起咗即是当时访问香港的一个外相叫 Michael Stewart 的一个关注。咁呢就啱啱佢喺香港，咁发生呢件事之后呢，拉队离场之后呢，就同呢个当时港督大轮子就讲起呢件事。哇，当时外相 Michael Stewart 呢就话呢件拉队离场呢件事件似乎显示即係发展地方政府地方行政呢件事呢，就引起啲香港市啲人嘅关注，引起佢哋兴趣，佢哋关注呢件事。咁大輪子講到大輪子嘅答案就好有趣嘅，就反映到當時殖民地官員嘅心態，就係話擴大市政局職權，只不過係市政局民選議員關心啫，即係其實冇乜人關心嘅，咁就將件事打發咗。 咁依個有依、這個有依、這個故仔，佢所以佢係好關心依個香港嘅民主嘅，因為當年佢同夾新會一齊去英國， 係啊， 遊說英國係要市政局有依個一半嘅民選議員，一半嘅委任， 係啊， 嗰個咁樣嘅比例咧，已經係嗰個民主嘅嗰個內涵啊，已經比而家我哋嘅立法會已經高咗喎。而家我哋立法會議會嘅新議會係民選議員係20個啫， 係啊， 90個。議員有20個係民選議員，即係九分之二啫。嗰當年佢一半一半喎，係 啊， 所以佢好有用。但係問題再推前頭先，阿 Gary 講到咧，當年嘅楊慕琦計劃咧，就打算全部都民選喎。個市政市會啊，佢打算全部民選，不過就係不受英國支持。後來到咗佢下一任郭亮雄咧，就冚唪唥 收曬。 系 全部不要喎、 啊。當時即係郭亮雄，即係楊慕琦嘅繼任人，就問咗香港啲商界領袖，即係話楊慕琦呢個計劃點啊，值唔值得再搞落去啊？咁香港啲商界領袖同郭亮雄嗰個意見就話：，香港市民其實都係揾食為重噶，咁啊冇乜興趣搞民主啊，其實。即係從歷史脈絡嚟睇咧，香港商界咧係某程度上，我覺得係香港民主發展嘅半腳石。 所以問題楊慕琦咧，好多香港人都唔記得咧，就係問題就話香港而家冇一條街道 楊慕琦嗰個嗰度個名命名㗎，好多都有啊，尼敦啊，司徒拔道啊，依個羅便神道啊，係嘛？呢個全部都係撥癲炸啊嘛，全部都有曬喎。 郭亮紅啊，就有 郭亮紅羅富國啊嘛，全部有喎。 有間當年嘅教育學院啊，用佢嘅名嚟咩命名啦，羅富國又係啦，夏立基啦， 飛哥講起。我先懷疑喎，唔覺真係 冇楊慕琦啊！ 唔知點解喎？ 冇楊慕琦，因為佢嘅問題，因為佢二次大戰嘅時候，佢認為不設防啊嘛，唔同日本仔打，諗住打唔過啊嘛，佢係啱噶。你真係打都打唔到噶，唔夠日本仔。 同埋楊慕琦慘在做埋戰俘啊！ 佢拉埋去俾人運埋噶，佢都嚇。 佢當時係運喺半島酒店軟禁，然後拉咗去沈陽。 係 聽講係坐站過竹籠添啊！好慘啊！咁佢翻嚟痛定思痛咧，就話係要話香港應該有民選，所以就變咗其實應該揾條街度影紀念下佢喎。咁多，彭定康都冇喎， 冇 啊！如果你數彭定康冇啦，楊慕琦冇啦， 係 啊，其他就全部差唔多有齊㗎。 有 啲 人話葉信敬啦嚇，葉信 敬信敬我有， 尤德嘅有尤德醫院啦， 啊尤德醫院係 啊， 冇楊慕琦係冇楊慕琦，其實佢都有功績嘅，應該冇佢個功勞嘅，全部係。 但其實當年咧，英國呢班即係殖民地嘅 港督 統治者，其實佢我諗佢焦點唔係響市政局，而係如果你市政局搞得成呢啲所謂民即係全面民主化咧，啲風會出去呢個立法局噶嘛，係嘛？即係呢樣嘢，我諗佢先就係擔心，因為立法局嘅權大好多啊，你過啲法案啊，嗰個財政預算案啊等等嗰啲，係嘛？即係我諗佢哋可能係驚呢樣嘢， 因為佢早期市政局係咪阿 Gary 個前身叫做潔淨局啊？ 係啊係啊係啊， 叫做 Sanitary Board 啊， 係 啊， 係嘛？即係搞衞生噶嘛？ 係啊 係啊， 後屘 PC 晚都開始搞埋其他方面啊嘛，係 啊， 全部初初係主要喺依方面做嘢好少噶嘛， 係啊， 係嘛？嗰啲主要對付啲瘟疫鼠疫啊咁啦嚇，即係清潔街道啊，係。 但是問題啊，張友興議員啊，張文炳可以講講嘅，佢亦都唔淨止係搞政治，佢問題佢都對教育好關注噶。 係，即係響呢啲早期嘅政治人物啊，所謂或者呢啲議會嘅成員嚟講咧，我覺得佢就可以咁講啊，對教育係頗落力嘅。佢第一佢係。即係可以話第一個即係議會嘅成員咧提出咧係要有呢、這個即係強迫同埋咧係免費嘅基礎教育 係 嚇咁同埋一樣嘢好得意咧就係佢都似乎幾關注嗰個咩嘅嗰個幼兒教育嘅，所以當時佢咧成立咗一個嗰啲即係叫咩早期教育嘅一個咁即係一個組織咧，咁佢係擔任主席嘅，就嚟到咧係去推呢、這個即係希望促進嗰、那個即係社會同埋政府咧係關注同埋咧係呢個資助呢、這個嘅幼兒教育 係 嚇，咁呢樣嘢我覺得幾難得嘅。 嗰個叫做香港幼兒教育服務聯會嘛， 係 呢、這個佢嘅兒孫女啊。叫做程德志啊， 系啦系啦系啊，程德志 搞噶， 系啦， 但系佢都系嗰个依个幼儿服务联会嘅嗰个好似一个荣誉嘅主席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佢就响嗰个咩咧，即系等于一间去一个组织，你有即系董事局，然之后就下边就系嗰啲即系主要嘅行政人员咁样，即系咁，即系嗰个分野系咁样咯，吓，咁就嗱响佢即系辞世咧。咁就嗰、那個特首咧都發咗一個即係公開嘅一個表示，就係話係覺得張友興議員咧有30多年嘅議會嘅資歷，咁啊貢獻良多啊，擔任市嗰個政府主席啦，先副先啦，跟住正啦，咁亦都呢個係第一個華人咧係做到呢個市嗰個主席嘅啊，咁另外咧就亦都有幾年咧。是即係透過呢個線稿咧，佢係即係成為咗當年嘅立法局議員啦，成立法局嘅議員，初咗委任，後屘咧就選，喺市政局裏邊可以選得過去互選選入立法局噶嘛嚇，咁、啊、就咁佢特別咧就係提到咧就話，即係佢對呢個教育嘅推廣啊促進咧係不遺餘力，咁就咁佢提出就係話咧佢嗰個對基礎教育啦，即係即係免費教育嗰樣嘢啦，咁啊再加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個學校嘅 嘅嗰个校舍个建筑啊，校舍嗰、那个嗰、那个建筑啊，呢呢一样，咁就同埋嗰个咩，即系初嗰、那个咩诶幼儿教嗰度啦，吓，咁即系换言之咧，佢都算系关心得几微细嘅，即系佢连校舍个建筑佢都关注埋。 听讲佢当年咧系有啲咁样嘅睇法咧，因为佢亲身落区咧系。睇咗好多天台小學係嘛？ 佢係阿張生，我兩年前同佢做，應該係佢生前最後一次訪問啦。仲好慶幸咧，仲拍埋錄影添，係嘛？有啲片段可以同飛哥嗰次分享。咁咧就係、是、阿、張生又講起五十年代嗰陣時沙子區啊，即係嗰啲七層沙子區。咁咧就喺天台小學，阿、張生就話真係嗰陣時冇電梯啊嘛，佢哋就。行上去天台去行到身水身汗，你知道天台是用啲星鐵嗰啲鐵皮嗰啲搭噶嘛，嗰啲簡陋校舍，身水身汗，咁佢啊於是就話：我啲細路仔咁樣環境下讀書，要好好地點改善環境咁樣啦。即係佢話即係窮家子弟就應該俾機會俾佢哋咧，即係受教育，即係有個社會上流機會。 嗰啲天台學校咧，我讀過啊。 你讀過啊？ 我讀咗幾年天台學校。 我哋可以嗰啲親身經歷。 係啦，即係我當時即係住喺大亨東村啦，即係最差唔多最早期嘅即係曬宇大廈啦，七層高。咁啊，天台咧就因為當年個學位即係嗰個小學嘅學額咧嚴重不足啊。咁所以咧就差唔多所有啲曬宇區。嗰啲即係樓宇嘅天台嗰度咧，嗰啲天台個好得意係 H 型嘅，咁就喺嗰、那個天台嘅兩邊咧，即係兩端嗰度咧，就有啲嘢遮蓋住，咁啊係好似 人棚咁樣， 好似一個人棚咁，佢係石屎嘅，咁咧咁啊就即係好似一個班房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就批出嚟咧係俾嗰啲辦學團體咧。主要就是那些宗教團體，咁咧就用咗咧係一頭一尾嗰兩個天台嘅類似班房咁樣， 坐得幾多？ 咁啊物體，哇坐到滿曬㗎， 幾多人到啊？ 唔少都個四人㗎，唔少都四人㗎。不過咧，因為咧係天台，天熱咧就真係好鬼辛苦。你嗰年代你唔好諗冷氣啦，風扇都冇嘅嚇，風扇都冇。咁上體育堂咧。如果你楼下有个球场，咁你好彩啦，可以走落楼下嗰个上体育堂啦。若果唔系咧，你就响翻天台个露天嗰部分咧，系嚟到咩嘅？即系嚟到即系上体育堂啊，剩啊，即系搞咩活动？当学额最严重不足嘅时候咧，你连嗰个露天嗰度咧，都有阵时摆埋啲台凳咧，即系嗰啲最好简陋嗰啲台凳啊，即系木做嗰啲台凳啦。咁咧就喺嗰度上埋堂嘅，嚇、即係有陣時你睇到嗰啲紀錄片咧，你都見到嚇呢啲咁嘅咁嘅，即係呢啲咁嘅景象嘅。咁就係啦，我嗰陣時咪一路讀到由一年班讀到四五年班咁上下啦，嚇咁啊， 就口述歷史啦，變咗真係 係啦係啦， 個歷史啊，親身經歷啊， 嚇 所以我當年呢個張愛卿就見到咁嘅情況先提出呢、這個。而家我哋個個都識講九年免費， 係 呢個教嘅，其實個功勞就歸於呢個張議員。 係啦，即係佢係第一個出聲啊嘛。咁啊，張友興生咧，我諗佢響即係去所謂去爭取呢啲咁嘅改善咧，佢係有個優勢，因為佢畢竟係一個政治人物，佢係響個議會裏邊，而且又一個咁資深嘅議員。咁啊，當佢出到聲嘅時候。咁啊，或者阿 Gary 啱可以講講啦，即係佢英文啊相當好嘅嚇。咁喺英國殖民地嘅管治之下， 沙出嚟嘅英文， 佢英文好過中文。 係啦，佢大概喺南美圭亞那嗰度都講英文嘅， 都講英文嘅。 九歲嚟香港係嘛？嚇 係啊。呢、這個現象啦，承接張生所講咧，其實即係張友興先生係英文人，即係native English speaker。我留意到一個現象就係、是、其實由早年嘅。香港啲傳教士、神父、耶穌會神父搞兩間華人書院，跟住去到譬如話葉少恩議員、貝立奇都係英國人，張先生係即係基本上英文係好過中文嘅，好有呢、這個當年嘅殖民地時空咧，有好有趣現象，有唔少進步嘅人思想進步，爭取社會公義啊、社會福利啊、勞工改革。好有趣就係同時咧，不約而同咧都係英文人嚟嘅， 即係或者係外國人。咁咧有趣在係當年香港係殖民地時代冇民主啦，但係咧就係、是、操英文嘅人咧，佢個影響力係非比尋常地大嘅。咁咧就點解咧？因為咧當年係殖民地主子啊，港督係睇英文啊嘛，識英文啦，英國人啊嘛。咁咧，如果譬如話葉適恩或者係阿張藝興先生寫封信係南華早報咁啊，即係 letter to editor。咁啊，港督睇到咧，佢話：譬如話，喂，天台之學長期未解決問題，有幾多學童失學，有學位冇書讀喎，咁樣之後又叫教育處長。嗰都叫傳召教育處長嚟，快啲解決依個問題。就係依個好有趣嘅現象，即係社香當時香港社會進步某程度上 影響到嗰啲掌權人咧，就一定要通過英文。 係啊， 係、 啊，因為佢哋唔會睇中文報紙嘅。 係啊，係 啊, 啊，因為真正可以令我影響到政策。 係啊， 講英文嘅人 係啦，係啦、啊啊啊，即係你寫封信去南華早報，影響力直達呢個港督，港督就責成下邊啲官員處理。咁咧，你寫去舉例，譬如寫去明報、東方，可能效力冇咁大。 啊所以喺依個有趣。 仲有嗰陣時啊，張生就我睇翻會議市政局六十年代開始嗰啲會議記錄，佢真係好鍥而不捨，經常喺啲提問時間咧就遮住嗰啲都係英國人嘅官員啦，就話喂你啲天台小學好似有萬幾個位成兒學啊，但同時有萬幾個細路仔冇書讀喎，點解啊咁樣？即係佢不斷咁追。 哦 佢其實咧就咁啊！我當年咧，即係張友生咧，即係佢對教育嗰度可以做到即係比較多嘅功夫咧，亦都同即係另外一個組織咧係有關係，就係香港教師會。 哦， 咁香港教師會咧就可以咁講啦。我諗佢係香港最歷史最悠久嘅教育組織嚟嘅，即係民間教育組織嚟嘅。佢成立1934年。话早期去倡导同埋支持嘅咧，系好多系即系社会上教育界好有地位嘅人，包括埋咧系当年教育司署嗰啲高官嘅吓，啲高官。咁咧就咁张友兴生咧就同呢个香港教师会嗰啲领航人咧，就即系大家嗰、那个即系嘅交情咧就即系比较深。咁所以可能咧就系亦都佢一方面借助教师会咧。是去推一些教育的活动，亦都咧，我谂教师会咧，亦都有好多啲锦囊咧，系向佢咧提供咗，咁所以变咗佢去争取呢啲教育嘅改善嘅过程之中咧，佢咪变咗喺呢方面识见啊，个体会啊，同埋个手法方面咧，都比较系即系即系高，即系我谂系比较即系高一皮啦吓。 好啦，我哋又要听首歌，翻返嚟咧，继续同大家讲呢个悼念呢个张友兴先生，呢个就罗文所唱嘅《红棉》。 应知半。 上进，红心坚决争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3宗输入同埋8宗属本地感染，都系输入相关个案。屯门爱定商场东亚大药房再有人确诊，患者系药房老板，佢嘅太太同埋儿子都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确认药房确诊个案同国泰空中服务员个案有关联，另外一名住在屯门宝田村在竹篙湾检疫中心工作的51岁女保安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屯门区可能有隐性传播链，会增加屯门区的检测中心，俾在屯门居住和工作的市民检测，有检测中心晚上大排长龙。因应屯门区出现怀疑隐形传播链，政府呼吁有感染风险的当区居民和工作的人士尽快检测。屯门少麟社区会堂社区检测中心即日起延长服务时间至晚上10点，区内听日亦会增设8个流动采样站，加强检测服务。未来几日，屯门区内共有10个检测点，所有区内居民和在该区工作的人士，无论是未接受强制检测都可以接受免费检测。屯门多个检测点晚上出现人龙。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早前举行生日宴会，流水式接待超过200人。食环署调查之后，初步认为餐厅并未符合 D 类食肆要求。两名确诊者出席生日宴会前，曾经到西营盘聚会。卫生防护中心澄清，聚会的正确地点是干诺道西155号地下3号，是一个私人地方。当时除了早前讲的5个人之外，还有另外7至8人已经送去检疫中心。另外，前政府官员杨立门在报章撰文表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有出席婚宴。林郑月娥回应出席婚宴时并未出现 Omicron 本地个案。特首办晚上亦都去信报章指，林郑月娥出席婚宴的日期是去年12月5号。美国马里兰大学为一名垂死患有心律不正的病人进行猪心移植手术，是全球首宗个案。病人在手术后3日情况良好，医疗团队表示会继续密切监察病人的情况。今次手术使用的猪心经过基因编辑，移走会令人体排斥的基因。医学界期望今次手术可以为等候器官移植的病人带来希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884点，下跌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55点，下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7，日元115.49，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3，人民币6.375，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36美元，卖出1,809.9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为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持续清凉，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各位听众，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香港有啲咩空间咧？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多谢你嗰个意见 咧，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张凤平。 在电影《情迷巴塞隆拿》入面，有一个老诗人，他因为憎恨世界，所以就创作了很多美丽的诗句，但是从来都不肯给任何人阅读。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就跟他完全相反，他将一生奉献了给诗，还留下了名句：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辛波斯卡对世界的关爱，令到万事万物在他笔下都可以化成诗句。美好的事物例如天空和植物，悲伤好像葬礼和空难，渺小如甲虫和沙粒，丑恶如炸弹和战争，通通都可以入诗。他不会故作深沉，而是用幽默又温柔的方式，将日常生活锤炼出美丽而风格独特的诗句。例如以下节录的这首《在一颗小星星下》： 但愿快乐不会因我视其为己有而生气，但愿死者内心包容我逐渐衰退的记忆，我为自己分分秒秒疏漏万物向时间致歉，我为将新欢视为初恋向旧爱致歉，远方的战争啊，原谅我带花回家，裂开的伤口啊，原谅我扎到手指，我为我的小步舞曲唱片向在深渊呐喊的人致歉，我为清晨五点仍熟睡向在火车站候车的人致歉，被追猎的希望啊，原谅我不时大笑，沙漠啊，原谅我未及时送上一池水，而你这些年来未曾改变，始终在同一笼中，目不转睛盯望着空中同一定点的猎鹰啊！原谅我，虽然你已成为标本，我为桌子的四只脚向被砍下的树木致歉，我为简短的回答向庞大的问题致歉。 对我而言，辛波斯卡的诗就好像小个最喜欢玩的那些玻璃弹珠咁，透明清澈，闪耀住纯真同埋宽容，但系里面包裹住色彩各异嘅螺旋彩条，每一颗都因为咁而显得珍贵同埋特别。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辛波斯卡》，作者辛波斯卡，由宝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後一節的廣東廣西，我們的話題是悼念這個張友興先生。在直播室裡有這個 Gary、 張家偉、有張文炳和小弟岑日飛。我們已經前兩節已經講到關於張友興議員的政治的在政治方面的貢獻和他在教育方面的貢獻。最後一節呢，我就想不如兩位講講關於張友興的家庭，貼地一點，都要講一下少少。很多聽眾可能呢未聽過張友興議員的名字，因為他年代久遠，很多新一代都不知道香港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發生什麼事。 咁但係咧，相信一定聽過張友興議員嘅女阿張天愛。阿 Gary， 你見過張天愛嘅 咧？係兩年前有幸啊訪問啊張友興先生嘅時候，我係特別，因為我當然知道啊張天愛小姐嘅大名啦，咁啊即係我知道阿張天愛女士同呢、這個佢爹哋關係好好嘅，咁就因為阿張生年紀大啦嘛，咁啊勞動嘅老人家接受訪問，我哋仲要拍埋片添，拍埋 video， 咁咧就。我哋想效果上更好咧，就於是請埋問阿張先生可唔可以請佢千金一齊嚟咁啊亮相咁啊，咁啊阿張天愛小姐就嚟到就即係好細心去參扶佢爸爸咁樣就仲有講咗幾句説話咁啦。咁呢個張天愛小姐係曾經做過電影演員。又做過係好出名嘅 時裝設計家， 更加出名係芭蕾舞演員。佢應該係香港早期幾個去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嘅，如果冇記錯去進修芭蕾舞嘅。後來而家做時裝設計師啦。而家佢經常喺內地喺北京好似有芭蕾舞學校嘅。咁嗰次就係、是、張小姐同我講翻一段即係佢爸爸一啲生平作風嗰啲往事，我就好印象深刻嘅。我呢兩日再特別同阿張小姐做 double check 翻。咁咧，阿張先生就1981年到1986年之間做市建局主席啊，第一任為人主席啦。咁咧就阿張太咧就即係嗰陣時就有陣時，因為市建局主席喺大會堂嗰度有個車位啊嘛，專用車位啊嘛。咁咧就啊張太就有陣時就試過就泊架車，佢自己架車嚇喺嗰個主席專用嘅車位度。咁咧阿張友興先生就叫佢太太唔好咁啦，即係叫佢唔好啦咁咯。咁樣俾人覺得有特權啊，就最好唔好啦。仲甚至就唔係咁喜歡佢太太咧係。呢、這個用呢個市建局主席啊啲專用車牌啊，有個牌咁樣，咁啊就方便啲出入嗰種牌啦。咁咧即係反映到阿張先生嗰、那個比較自律平實嘅作風。 係哦，咁樣。咁啊，你既然講起阿張天愛，又講埋頭先阿張太泊車嗰件事，咁啊，你有冇你嗰本書啊講啊依、這個？張友興先生的回憶錄嗰度咧，嗰本書咧，有冇提到佢嗰個戀愛的經過咧？好似張太是普通話人嚟㗎。 原本係佢應該是內地，佢係 佢怪翻桂林啊。 唱高音嘅係唱 桂明昆明人啊嚇， 係昆明人應該。我希望我冇記錯係啦。 廣西人即係廣西人， 係啦係啦， 廣西人 應該係嗰陣時二次大戰嘅時候就阿張先生就。逃難去內地去咗，去咗好似徒步定點嘅，好艱辛就去桂林，喺嗰度就認結識咗阿張太， 係 Pauline 嚇 ，Pauline Chow 咁樣啦 ，Pauline Chow 係啊，呢個就係阿張天愛小姐嘅媽咪啦，咁就喺嗰度結識，咁啊成婚，咁啊後來戰後就翻返嚟香港。 哦，係。本來我哋有個朋友啊 ，Oliver 周國忠博士話錄咗一段。阿張太唱嘅歌嚇， 係啊，好珍貴嘅。 我識佢嚟唔到啊，有機會直接要播嚟聽下。佢係歌唱家，但係聽講阿張友興本來嘅初心咧，唔係重新從事政治喎，係想做歌唱家嘅喎。 哦，這個可能要請教啊。 我聽講啫。佢嘅最大嘅志願係做一個歌唱家，不過後來佢發覺已經係唔掂喎。依、這個資質唔夠喎，然後先放棄啫。所以佢變咗娶咗個唱歌嘅太太啦，即係有依個咁嘅緣，個緣就想做歌唱家，然後識到一個唱歌嘅太太，依、這個緣係從唱歌而嚟嘅。 不過阿張先生過身之後，即係佢哋個家人就預備為張先生搞個追思會，係2月17日。 2月17日 喺聖彼得座堂，聖約翰座堂啊， 聖約翰座堂。 咁啊，我睇過張小姐張天愛小姐寫一篇悼念佢爸爸嘅文章，佢喺度即係我唔知有幾係，我相信都係真確嘅。佢話咧，佢媽媽唱歌好聽啊嘛，歌唱家。佢話似乎咧我媽咪嗰個唱歌嗰、那個。嗰、那個天分咧就冇 pass on， 冇俾到呢個佢爸爸啦咁。 哦， 咁， 咁咪都好珍貴嘅咧。咁咁咧，如果聽眾其實都係公開思念嘅，個追思嘅嚇，二十七，二十一年十七啦， 係啦， 啊。其實啱過咗，過咗元宵佳節。 希望唔好防疫嗰個規定有啲阻礙啦。 佢就即係阿張亞英生咧，就即係呢個亦都我諗有另一方面嘅反應嘅，即係佢對嗰啲藝術啊等等。 係佢做個藝術 應該藝發局嘅 藝發局嘅主席。 嚇嚇嚇嚇！咁所以當年佢都好極力去爭取去提升呢一啲嘅即係藝術啊等等呢啲嘅演藝啊嗰啲咁樣嘅嚇嚇。即係當然響嗰、那個即係爭取嗰、那個即係市政局個擴大嗰個職權範圍咁啊。佢除咗教育咁，佢有個社會福利啊、房屋啊、同埋呢個嘅醫療嗰啲啦。咁但係與同時咧，佢亦都好鋭意去。即係改善香港嗰、那個即係藝術文化水準 其實本身藝術文化就係、是大家而家熟悉嘅大會堂啦，一個六零年代建成，就係、是、阿張先生就好多年都係做市政局嘅，因為大會堂嗰、那個管理方面嗰啲委員會嘅負責人嘅， 係 文化小組啊呢啲負責人 係大會堂好似六三年落成嘅、好似係。 你睇翻嗰啲市政局啊 ，Gary 睇翻市政資料有冇你？提及到阿張友興先生同阿葉石欣議員個交往啊，因為我哋當時年期，我哋生活嗰個年代咧，成日都聽到葉石欣成日為民請命啊，各方面好多依方面嘅新聞出嚟。 嗰度就唔係太多，係咯，唔係。不過就頭先我講到話拉隊離場，阿葉石欣議員都有參加。 哦， 1970年嘅事啊。 1970年。 係啊。 哦，都喺嗰個地方，但係佢哋就屬於公民協會。 係啊。 公民協會好多教師喎。有好多唔淨止商界嘅喎， 專業人士啦、教師啦咁樣嚇。當時公民協會都可以話作為即係最早期嘅類似半政黨咁樣咧，啲聲勢都幾犀利嘅。 佢1954年成立，其實係現存嘅仲存在嘅香港最長嘅政治組織。 佢好似全盛時期咧，就差唔多有一半嘅市政局議員咧。都是公民党的 是 公民 協會即是公民協會咁然後呢就那個大概40个區議員呢亦都是即是來自呢個公民協會嘅， 同埋公民協會傳承嘅時候咧，有地區分會噶，譬如黃大仙支部分會，好有幾，我相信有幾萬會員。 係啊係啊，好似有即係有成30-40个呢啲分會噶嘛。 有灣仔銅鑼即係銅鑼灣黃大仙啊，即係度度都有啊。 哈哈，當年跟他 對立的那個政治團體就叫革新會嘛。 革新會可能就有個不足，就是因為他是外國人多，不是那麼貼地，即跟草根階層的接觸少一點，是比較專業精英的界別多一 點。但馬文輝經常穿著長袍、 啊、 馬文輝和張生有些不同，馬文輝就中英都行、啊 嗯 啊、馬文輝就是先師的少東、啊 嗯、 即是他爸爸開先師的嘛、所以他就變成其實是一個生意人，他就變成 去搞這個民主運動、即是講起個故事就說70年代，我曾經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馬文輝，我70年代因為人已經走了，馬文輝先生是1994年逝世的、離世的，70年代我做過同阿馬文輝曾經一段時期做過他的文膽、即是他口述我不錄，即係佢又唔捨得，冇咁多時間啦。但係佢嗰中文都好掂嘅，但係佢又費事寫，咁啊變咗佢口述，我就不錄咗。佢個有個專欄就係由我執筆，咁佢又成日都即係有一個叫做唔知阿文鼎都記得㗎啦，佢依海德公園講座， 係 鬥堂啊， 呢幾樓九樓定十樓啊， 就佢定期嘅， 嗱，所以呢啲人有陣時又好難一概而論。好似阿馬先生同埋阿張友英生，即係兩位都係商界背景嘅，但係佢哋咧就去爭取呢個擴大嗰個民主嘅。 因為佢哋有個西方背景，就西方嗰種追求民主自由嗰種價值觀啊嘛。 係 啊， 同埋阿張生佢就比較係用現在嘅語言嚟講。 爭取民主嘅時候，佢係循序漸進嘅穩步嘅相對保守啲，咁就唔會用對抗性嘅方式。 手法温和嘅， 同埋特別同即係當時香港政府講話，我哋唔係追求獨立，只不過係保持現狀，留翻喺英聯邦裏邊作為一份子咁樣，咁啊令到嘗試令到殖民地政府放心咁樣，所以殖民地政府相對認為 公民協 會或者係張日興先生係比較可靠，比較係切能夠交往嘅。 但係咪阿 Gary 有段時期，張友興先生又同譚慧珠嘅黎俊會有結盟嘅？ 哦，呢、這個冇乜研究，唔係咁清楚。 黎俊會又係譚慧珠， 譚慧珠同埋胡炳榮啊。 呢、這個係應該係八十年代嘅時候，即係當年好似咧就呢啲政治 組織， 政治組織咧，某一程度上係有啲即係佢哋即係自發嗰種重整，即係嗱，因為你嗰陣時中英會談啊開始啊嘛，係嘛，咁亦都考慮到香港嗰、那個即係前途啊，嗰、那個政治嘅將來咧，咁即係我諗大家當時都響個嗰、那個理念同埋嗰個即係手法上咧，都有一啲嘅重整嘅，咁所以就變咗有一啲即係新嘅組合，嚇、啊、有啲新嘅組合。咁事實上，阿張友興議員咧，當年都喺八十年代啊，佢都活躍嘅，即係例如香港嘅將來應該點樣啊？同呢、這個即係嗰個將來嘅管治啊，成咧，佢都有一啲即係有一啲嘅進言嘅嚇、啊，即係都唔係話係冇出聲嘅嚇。啊咁就咁呢個都係符合翻佢一路嚟嗰種嘅作風啦，即係譬如當年六七年嗰啲嘅即係蘇聯咁佢係據講佢係其中一個即係政治人物咧，就提出就話應該盡快係解禁，即係當時有即係好多嗰啲宵禁啊、剩啊嗰啲噶嘛，咁佢即係覺得應該盡快解禁啊，等啲。啲市民可以恢復翻個正常嘅生活啦，同埋亦都保障翻佢哋人權啊、剩啊嗰啲，即係佢都有呢啲嘅，即係呢啲嘅行徑嘅，嚇嚇嚇。 我聽講阿 Gary 阿 Oliver 同我講話，你係研究六七騷動個專家嚟。 哦， 咁你會涉及到睇到阿張生喺六七騷動時候佢嗰個睇法同埋個立場咧？ 佢。張生和公民協會都是當時是支持香港政府去鎮壓這個左派的蘇聯的，即用今天的講法就是公民協會都算是支持政府的建制團體來的，即是說保持社會穩定，當然不會接受左派發動這個暴動啦， 所以他就堅定站在政府那邊，就譴責當時，但是那時那些叫做咩叫用翻共產黨嘅俗語嚟講，其實嗰時期嘅六七騷動有少少叫左傾慢動喎。 係啊， 同唔同意啊？ 係啊係啊，即係話 係屬於左，但係有啲左傾慢動嘅成分在內喎。 喺超越社會條件之下，去採取一啲激烈行動，去爭取佢哋嘅訴求咯。同埋受文革影響啦， 係受文革影響啦，即係你錯誤理解文革咯，變咗變咗文革嘅餘波，佢哋變咗響嘅一種其實唔係咁正當嘅一個文化大革命嘅運動咯，喺香港搞喎，變咗成為香港嘅，但係問題你認為六七騷動之後，其實香港其實都因為因應呢個騷動而有好多嘅改革咧，香港政府方面，譬如關心青年啦， 係啊係啊，不過。呢點我想誒説明一下，就係、是、咧就係、是、其實咧六七件事要加埋1966年蘇守中絕食呢個天星小輪加價引起蘇聯合埋一齊睇，咁咧1966年嗰件事同六七年有啲唔同，1966年係本地青年自發嘅抗爭行動，六七年就有內地因素影響嘅，咁啊兩件事加埋咧，其實加加埋埋兩件事加埋就迫使。港英政府後來就要總結經驗，要去做啲社會改革啊，做青年工作啊咁樣嘅，唔係不順言係因為六七暴動而禁我制就造成呢、這個港英去改革嘅。 因為我都係嗰個年代啊，同阿文炳都係嗰個年代成長嘛，我哋嗰時都係受成個世界嘅。 的學生運動由法國興起的，亦都受到反越戰的影響，亦都受到當時期有所謂叫做保釣運動，又要變成要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個運動，是都是那幾年出現的。 跟住反貪污啊，成啊嗰啲 反國八啊，依、這個反貪污啊，啲全部連埋一齊嘅，啊，即係六七是其中一個因素。咁啊，張議員都喺嗰個年代，佢都已經面對呢啲咁樣嘅情況，佢、都要啊，佢要掌舵嘅，佢都要工人協會叫做佢嗰個工人協會嗰個名稱，英文名稱叫 Civic Association 喎。但我哋以前啊，文炳，我哋以前讀中學嘅時候，咪有科科叫 Civics 嘅 ，Civics 公民係嘛？ 嚇嚇嚇嚇嚇，係嘛？係啊，有一科咁嘅。 唔知幾時取消喎、啊？我讀嗰時有喎、 啊。其後佢因為開咗嗰個所謂咩經濟與公共事務啊嘛，嚇、即係 Economic and Public Affairs， 咁就、 我讀過這個、 就係啊，即係嗰陣。 呢、這個就讀阿 Gary 讀啊 ，Gary 冇讀過 Civics 啊？ 冇。 我哋读嘅书嘅时候有 civics 科， 系啊 ，civics 嗰阵时又比较即系中性嘅，中性啲，咁就其实去到 economic and public affairs 嘅时候，其实去到嗰个所谓高级程度会考嗰、那个水平咧，就比较政治性啦，即系我记得当年考试嘅时候就系、佢会问到即系中国嗰、那个政治嘅领导层将来会面对咩问题咧、即系嗰阵时即系七十年代初期考嗰啲咩高级程度会考，即系一系入。考到之後，你又一係港大，一係中大咁嗰個考試啊！嗰陣時仲未有，仲有未有考試局呢啲組織噶嚇、啊，由大學。 所以佢呢個會啊，張友興議員呢個會好特別嘅，叫做公民香港公民協會。公民協會就做一個公民嘅責任，就裏邊有一個叫做公民教育。西方好重視公民教育，中國反而比較欠缺，即係冇公。就是、有公德心嚟嘅一種公民教育嘅一種咯，有冇公德心咯？即係中國人冇嘅，中國人比較欠缺嘅，唔同西方。西方嘅個公民教育做得好好，知道作為一個公民有個咩責任喺度， 係嘛？ 內地欠缺嘅，我見到問題就話，而家唔知仲係咪早幾年咧？我哋朋友出翻嚟嘅時候，內地出現咗問題，就話啲巴士寫住標貼，內地嘅巴士啊，如要吐痰，請吐出車外。咁呢個咪冇冇明白咩叫公民教育咯？佢只話你吐痰可以，不過你唔好搞我污糟我架車。咁呢個就係完全不懂公民教育為何物，係嘛？即係你應該教人你吐痰，你攞個廁紙出嚟吐落個紙度，有咩問題？你咪一樣污染外邊。佢唔理㗎，唔關我事嗰個就係出邊有人搞嘅咁樣啊。呢個就好有趣啊！好啦，我哋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就係、是。跟住落嚟嘅節目就係呢、這個那些年張友張偉德張偉 基基哥 啊張偉基、基哥張偉基那些年，跟住咧就聽晚嘅節目咧就係、是、米哈同埋安靜講收納好心情，我諗多數都係講 COVID-19 嘅啦，我呢個好 Bitcoin 啊呢個啊，咁啊跟住嗰首歌就張敬軒唱嘅 On My Way，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沉重背包怀着了多少盼望，遥远记忆正摇晃，共往日自己今天竟天各一方，但我此刻身在哪方，爬上塔尖难避免浑身不安，还有那些快乐和沮丧，问自己为什么一口气冲向他方，但我不想要答复，我早知遇到风浪， 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I am alive， 孤独是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